轻视百人副本，就好像团队被轻视，众人不爽。此时一下开了四个石像，这是很看得起他们团队，结果众人还是不爽。所以说当 MT 是很难的。四个石像职业如一，全都是24职业中的剑客。和玩家职业有一些不同的是，他们舞动的石剑没有剑光，也没有剑气，就是朴实无华的劈斩挑刺。这比起玩家剑客攻击笼罩的范围却是小了些许。剑客职业的很多技能如拔刀斩之类，凭借剑光或是剑气，常常会有超过手中武器物理长度的杀伤距离，而这四个石像却是没有这样的手段。四个石像被一起引动，喜之阳骂了一声卧槽后，心也立即提到了嗓子眼。他真怕这无敌醉俊狼再朝前一滚，这样一来就会足足引动六个，这是一项前无古人的成就。喜之阳并没有兴趣去挑战。好在无敌醉俊狼终于没有再朝前滚，又两个石像跳出来砍后，他的身形斜向后一跳，闪过了两剑，但头前两个石像的石剑又已经砍来。无敌醉俊狼身上纯洁的白光泛起，宛如孕育而出的小宇宙一般，却是在这一瞬间开启了骑士精神。迈步，左手持盾护身，右手持剑刺出，骑士精神的加持下，这一击被称作英勇冲锋。无敌醉俊狼的动作快过了石像斩击，一剑顶在了最先劈到的石像腰间，石像倒飞，无敌醉俊狼的脚步却没有丝毫的停歇。骑士精神下的英勇冲锋是没有停歇的，砰，第二名石像也被撞飞，而且不偏不斜，正朝着第一个飞出的石像撞去。第三个、第四个石像呢，此时却不在无敌醉俊狼冲锋的路线上，但是砰砰两声之后，第三、第四名石像也是被相距顶飞了。所有人惊呆了，尤其是队伍里的几个骑士。 用的弧线冲锋？ 目前的三 T 有些迟疑不定地对四 T 说的。 好像是。 四 T 也有些不敢相信。 肯定是。 吉野一枝花却是很肯定地说着。他看得很清楚，如果这不是弧线冲锋的话，别说第三、第四个石像，连第二个石像都顶不出这样的效果。三 T、四 T 顿时都说不出话来了。弧线冲锋意思就是不走直线，冲锋一个弧线的路线绕出。想做出这样弧线运动的轨迹，那并不难。但难的是做出的弧线能达到自己期望的效果，冲到自己希望冲到的目标。而无敌醉俊朗这一下，一个弧线冲锋居然冲到了四个不在一条直线上的运动目标，这得是多么精准的计算和技能掌控，只有熟悉骑士职业玩家才能体会到这一击之下的难度。而此时四个石像全被一个冲锋顶得撞在了一起。无敌醉俊狼已经飞身而起，一个英勇跳跃，剑落下，正斩在摔成一堆的四个石像其中之一身上，但是伤害却是完全一样的传给了每一个人。骑士精神下的英勇跳跃也有了新名字，叫公正的英勇跳跃。原本的英勇跳跃伤害以击中的目标最大，其余只受冲击波的攻击。而在公正的英勇跳跃之下，击中的伤害也像和冲击波一起传达给每一个人在。而且这一下的伤害是以被击中目标的防御力为运算根据，其他角色都会扣除这样多的伤害。此时无敌醉俊狼的这一击，四个石像受到的伤害就是一模一样，本就摔成一团的他们顿时更是站不起身了。 攻击！ 叶修吼道。众人看他一人独占四个石像，早有些呆了， 此时听到他吼，这才反应过来。有人攻击了，有人还在迟疑。四个石像，怎么打得过啊？而牧师们扬起法杖的时候更是尴尬，因为他们目前竟然还没事做。无敌醉俊朗和四个石像同时开战，却到现在还没有受到伤害。 大家都上！ 七叶一枝花此时突然朝三体四体招呼了一声，跑了上去。 英勇冲锋！ 叶修喊道。 明白。 七叶一枝花却好像早知道要做什么一样，身上也是白光泛起，一个冲锋顶上。他虽然没有叶修那样可以一个弧线冲翻不同位置四人的功力，但是此时四个石像的位置却好像是精心设计过的一样，摆得笔直。一个冲锋过去，一撞二，二撞三，三撞四，冲锋依然去势不减，因为这是英勇冲锋。砰！似乎有着回音，四个石像被七叶一枝花这一下全给冲到了旁边，重重地撞到了他们原本站立的石台上。七叶一枝花的操作也算很快，此时早已经高高跳起，一个英勇飞跃砸下。刚刚被冲得东倒西歪的四个石像刚刚稳了稳身形，立刻就是被打翻在地。众多输出玩家的攻击早立刻汹涌而至，石台下的一方角落瞬间已经夺目的看不清局面。所及空间太小，很多近战职业干脆是进不到身，排在后面焦急大叫。 给你们一个！ 有人赫然喊了一声，包围当中一个石像竟然是冲了出来，而他的身前无敌醉俊朗难看的跑过，举的剑正做着一个不屑的手势，显然是对石像发动的挑衅。 这次你不用学我。 叶修还不忘向七叶一枝花招呼一下。 我知道。 七叶一枝花笑。 三 T 三 T 曾经的副 T 听到七叶一枝花的招呼，几乎是习惯性的准备前赴后继，此时看过七叶一枝花的冲动，却也是明白了该做什么。开骑士精神，英勇冲锋，公正的英勇飞跃。三个石像根本没有还手之力，刚刚有点还手的准备，立刻被骑士的攻击给冲倒。而活跃着的一个却是被无敌醉俊朗拉到了一边，正在被那些挤不到那边的近战职业狂攻着。牧师们忙碌的方向也是这边，无敌醉俊朗在面对四个的时候没受伤，现在拉了一个却开始不断的被石像击中，像是故意给牧师们找事儿似的。 注意控场，扔修鲁鲁。 七叶一枝花却是在指挥着这边的战局。魔道学者们不敢怠慢他们心目中的 MT 的指示，连忙又是扔道具又是甩袖子。 四 T。 情况略有控制不住的时候，七叶一枝花立刻招呼。四 T 早有准备，开骑士精神，英勇冲锋，公正的英勇飞跃。原来的配置的话，到此就已经结束了，只是四个人还打不出循环。冲锋和英勇飞跃的冷却虽然不是太长，但是骑士精神这个觉醒大招可不是二十级下的同系共享技能，冷却以秒计的。不过如此的配置，团队里却还有一个五 T。 原本以为将沦为边缘人的五 T 此时手掷剑和盾，激动地做好了准备。不过多一个人也不够把骑士精神玩出轮回来，这种循环还是会中断。但是看了看三个被围殴的石像的生命值，有经验的却都已经心中有数。虽然堪比副本 BOSS 的强悍，但是这里的玩家人数却也不是普通小副本的五人十人。如此多玩家一起输出时的每秒杀伤力，那也是五人十人队的若干倍。只要能控制好了痛快输出， 杀起来速度倒也就是灭小怪这个档次的。五 T 终于出手，而他这一波技能使完，对于三个石像的全面控制就已经要宣告结束了。没有骑士精神，就算用冲锋用英勇飞跃，打击效果却和骑士精神下的完全不同，不可能把三个石像一起推倒。三个石像的生命岌岌可危，但是看起来又好像还可以坚持一会儿。七叶一枝花顿时有些头痛了，因为这三个石像被控制的是行动，他们的仇恨却完全没有被控制。这行动控制被终止后，他们的仇恨在谁身上？根本没有人知道。仇恨混乱，这通常就是团灭的开场曲。 大家散开！ 一看三个石像果然还是坚持了下来，七叶一枝花连忙叫道，完了又是一声呼喝。这一声不是他在喊，这是他放出的技能吼叫。三个石像都在他的吼叫范围之内，顿时不管仇恨有多乱，这一击必须是要向他来的。三剑齐出，七叶一枝花举动顶上。沉闷的巨响，七叶一枝花脚下一个踉跄，生命直接就滑了一多半。这三个石像的仇恨如果此时就全聚到他身上，再接着补上一击，他就完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又是一声呼喝，三 T 用出了技能吼叫。七叶一枝花松了一口气，继而发现自己好容易又争取到的一点时间，输出们竟然没个章法，乱七八糟的。 抓紧时间！ 七叶一枝花吼道。他知道输出们是一时有点没反应过来，他这一吼，三个石像一起冲出来，把输出们惊倒了。时间不容浪费呀，七叶一枝花焦虑，输出们在他这一吼后也是如梦初醒。连忙抓住石像们齐朝三体基础的时机猛攻。三体招架了一击，损伤和七叶一枝花一样惨重，四体却也是有了准备，早已经站好距离，又是一声吼。三个石像连忙又换目标，这次众输出不用人提醒急追。五体此时早已经跃跃欲试了，选了一个吼叫范围的极限，试图以这一吼让三个石像尽量多跑点，争取更多的时间。表现的机会很快到了，五 T 立刻一声吼，七叶一枝花跟着就叫道：“ 不好！”“ 怎么不好？” 五 T 茫然了，三个石像不是来了吗？自己站得很准了。 后面！ 所有人大叫。五 T 回身一看，坏了，他把第四个石像给忘了。这一吼，非但那三个石像过来，第四个石像也朝他冲过来。四个石像的合力一击，五 T 脸色苍白。他清楚的自己的属性，他的装备本就还不如前三位，肯定受不了这一合击。结果就在攻击还没出来的一瞬，又是一声吼叫，随后伴着一个人的声音：“ 慌什么？还有 MT 没出手呢吗？”